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回到香港工作三个多月了，很多朋友跟我说，包括在座的，他就说呢，中晚西晚还没一起给好。这句话说出了林郑长官和我两个人的共同心声，因为中环西环还没一起，还为香港，还为国家，还为我的青年朋友以后的发展作业的，你们已经看到了，我的以后一定会越做越多的，我的一定会越多是不是一起。 黄志文离开那阵被问到他的讲法是不是真的西环干预香港， 近半年来啊，香港的形势让人揪心，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正像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的，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啊，是最大的优势。我将继续带领中联办的全体同事，忠实地履行职责。相信在林郑特首、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一定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定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对此我充满信心。 我们刚才看过两段片，一段就是2018年年头，就是这个中联办主任呢黄志文在这个就是之前几个月，即是17年的年底呢，在澳门调了来香港，澳门中联办主任，他原本是就调了来香港做香港的中联办主任啦。咁就其中一个场合他讲到这个行埋，咁行埋广东话来的，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咁我就为了黄志文嗰日讲要同林郑月娥多啲行埋，我就做了一集呢個說文解字，就解釋行埋兩個字個典故咁啊，同埋行埋喺廣東人嚟講咧，可以好粗俗嘅行埋咧，即係如果講一男一女行埋嘅意思咧，就係搏嘢 ，OK， 做愛。因為中國人講兩公婆行埋咧，就叫行房，知唔知？呢個好文雅嘅。係嘛？廣東話就行埋啊！最近有冇同你老婆行埋啊？係嘛？啊！最近點解即係有啲即係新婚冇幾耐嗰啲夫婦啊？點解都仲未有 B B 啊？仲未懷孕啊？係咪你最近行埋得少啊？咁之類啦，咁係嘛？咁或者你做家長嗰啲好關心，就會問個仔：喂，呢輪係咪好少同你老婆行埋啊？咁行埋咁解嘅大佬，你係扮識講廣東話係嘛？好啦。同林鄭月娥行埋嘅結果係咩咧？就是、第二段片啦，就係、是、呢個禮拜六嚇，新華社公即係發咗個新聞，國務院啊，中國國務院就宣布即係、就是、免去呢一個黃志文嘅中聯辦主任嘅職務，咁亦都同時宣布委任咧 即係曾經做過山西省即係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嘅書記啊，簡稱就叫做山西省嘅省委啊。即係因為咧，共產黨係咁樣嘅，佢係嚇以黨領政噶嘛。喺個政府機構裏邊咧，或者黨嘅機構，佢有兩面招牌嘅啊。一面咧就係呢一個黨，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OK， 另一塊招牌咧就係即係山西省政府咁啦。香港就好在冇。同時在一個辦公大樓裏面有兩塊招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會，分開。所以一個在西環，一個在中環。西環那個就不叫中國共產黨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會，就叫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事處。前身97年之前就是新华社，又是新闻机构，用新闻机构的名义，其实就是党的组织。现在今天都是党组织来的，那个是。但他也是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事处。他那里等于有两块招牌，不过一块呢就是在台底的，就收埋的，就是共产党。那塊招牌就收埋嘅，因為香港就是地下黨運作嘅啫，係嘛？嗱，駱惠寧做過呢一個山西省嘅省委書記，係嘛？又做過一個青海省，嗱呢啲都係二級省嘅。嗱，有啲人話：哇，省委書記又中央委員嚟香港做中聯辦，咁即係嗰個層級非常之高啦。大家可能忘記咗喺九七年之前最巴閉嗰個中聯，即係新華社。分社主任、新华社主任，那个叫做许家团啊。许家团是江苏省省委书记，那些是一级省啊。所以如果话历来即系中共驻香港的即系最高领导人啊，那个级别最高的是许家团。嗱，黄志文亦都创咗个纪录咧，就是佢任期最短，系嘛？咁呢個係咪叫炒魷？梗係炒魷啦！但佢呢種唔係因為貪腐，嗱呢個係政治問題咧嚇，所以佢一樣有個職位安插俾佢，佢都冇未到退休年齡，係咪？但反為駱惠寧咧，佢已屆退休之年嘅啦，等於差唔多，你明唔明？即係中共嗰個所謂嗰個人，即係呢啲人士嘅任免咧。佢係採取一個所謂七上八下，呢個係潛規則嚟嘅。所有啲正部級都係一樣啦，正部級可能65歲就要你退休啦。七上八下就講嘅係黨，你上去政治局，七上57，係咪？兩屆68落嚟10年。而家咧整個終身制之後咧，咁啊任呢、這個。即係習近平話事，佢做到佢瓜老襯為止又得，佢想邊個做到瓜老襯為止又得啊？咁但係呢個係當年鄧小平定落嚟嘅，係嘛？咁但係政府機構咧都仍然有個退休嘅年齡噶嘛，係咪？咁當然你去到呢個地方省委書記係咪？你二級省嘅省委書記佢由中央委員，佢又未到政治局嗰個層次係嘛？咁佢啱啱發布嗰個職位就係離開呢個山西省委。書記那個新的職位就是人大一個委員會的副主委嚟噶嘛，係咪？呢啲係俾你即係退休攤頭的地方嚟噶嘛。黃志文就可能去呢個文獻研究室之類啦，係嘛？就唔係有啲人講咩黨史咩，係一個叫文獻。不過而家未發布啦，可能即係傳係咁傳啦。咁都唔係你即係用我哋香港人嘅講法叫鄧冬菇啫好啦，掹咗呢個黃志文落嚟，就揾咗一個對香港完全一竅不通，係嘛？做過呢個省委書記嘅呢一個，即係以近正部級退休年齡嘅，啊，今年65歲，佢應該1954年出世嘅65歲嘅山西省委書記啊， 咁啊嚟香港做中聯辦主任，我諗呢種都係即係真係冇人啦。咁但係咧，香港有好多柴仔噶嘛，係咪？咁啊，跟住啲傳媒梗係要訪問一下呢啲柴仔啊，或者同中國啊即係關係比較密切，或者所謂熟悉中國國情嘅呢啲人訪問一下佢咧。記者最方便找到的就是老而不死的劉少佳，是不是？你劉少佳說的那些話是徹頭徹尾的奴才，你作為一個大學講座教授，即是下賤到這個地步，你真的很難想像的。每逢他口疾疾走出來說話呢，我就一把火的了。大家要記住，當年臨時要成立臨時立法會就是劉少佳提議的，他那時就是這個籌委會的特區籌委會的政制小組的召集人嚟嘅，其中一個召集人嚟嘅，咁樣佢係提議成立呢個臨時立法會，唔俾九七年前九五年選舉產生嘅立法局過渡到九七，呢個係當時中共中央嘅政策。咁但係點樣解決嗰個過渡問題咧？咪度咗個臨時立法會出嚟咯。九六年喺深圳開會，九六年香港有個立法局，兩個立法機關，係嘛？就是劉少佳。我記得當年中大的學生搞了個龍門陣，找我和劉少佳去講臨時立法會，小弟講的嘢呢就啲學生拍爛手掌，劉少佳就俾佢啲學生去。當時的氣候是咁啦，係咪？唔係話我講得好聽，或者我講得即係精彩咁啊？成個政治氣候就咁，我哋個立場好清楚嘅。你搞個臨時立法會呢，這個僭建係咪？呢、這個立法機關冇民意基礎嘅。是吧？嗱，呢個就是劉少佳。好啦，到九七年後，佢又做呢、這個即係中央政策組嘅召集人，係嘛？佢每次去評論呢啲中央啊，即係某一啲做法嘅時候，屌你講咗等於冇講，但係講咗等於冇講咧，佢又有意義，就係擦鞋，係嘛？喂，好似佢就係屌你瞓咗喺呢個習近平隔離，知道他想什麼的。他說什麼呢？他說呢，就是對於這個這樣的所謂王志文下來換了這個駱惠寧，他就感到突然，但是呢不是無跡可尋的，即我想學他說話，不過就免得人身攻擊了，是不是？屌他含著粒籃來說話的，是不所以其實你訪問佳叔咧，一定要做字幕嘅。屌你唔係根本聽唔到佢喺度啱乜柒，根本就係嘛？佢話唔係無跡可尋嘅。駱惠寧咧係政治型幹部，擅長處理政治問題。喺內地嘅政治體制以人事變動嚟貫徹執行中央對本港新政策係好正常嘅事。啱乜柒咧？你我嗱，我口齒伶俐讀一次佢講嘅嘢，你知唔知佢講乜柒咧？係嘛？哦，佢系政治型嘅幹部。喂，邊個幹部唔係搞政治啊，大佬？搞政治就唔係自己搞啊，要聽中央嘅命令，根據中央嘅原則嚟搞啊！屌你乜，全部都係工具嚟嘅咋？咩政治型幹部？你話俾我聽，屌你乜貪污型幹部就周街都係，係咪？政治型幹部擅長處理政治問題，佢嗰陣時嘅政績俾人即係好讚賞，佢就係反貪啫嘛。咁反貪咪習近平要反貪啊嘛，大佬。系嘛？山西省个贪腐情况非常严重，系嘛？咁佢去收拾残局，咁你都系根据中央个政策嚟做啫嘛，系嘛？即系以人事变动嚟贯彻执行中央对本港新政策，很正常的事。咩本港新政策啫？而家出咗嚟啦咩？我新政策啊？有咩新政策？我换个人就新政策。如果你問我，共產黨只有一種人就叫共產黨，乜嘢派，咩改革派、温和派、保守派，只有一種人，嗰種人就叫共產黨，都係一嚿羊。休息一陣。